经过。Oh yes, oh no, 离开的山来了，当然有我在转播。你老你老能看结果。Oh yes, oh no, 恋人们的角落。Oh yes, oh no, 你在等什么？ 比谁先开口，你看着我好像羞涩，很多在揣测，原是自私的，但也需要温柔。你的忐忑我好像戳破，招牌的字，铁窗的手，算不了承诺。借你的手，暖我的手，勇敢的牵了，还是爱到了，怎么有点苦涩？我才发现你没有附和。过天亮过，等太久，我还是我，清醒的换旧的，太累了，左转过右转过，到头了，此路不通，新的无底洞。你不愿当面封锁，我在窗儿边自默，到最后站在街头，剩一句结果。

关注一方娱乐方面的资讯。尽管常年处在热搜榜的话题之上，新年刚开始的杨幂首次直面关于她演技争议的花瓶论，四两拨千斤的回答说，别人在评价你是花瓶的时候，首先承认你的外形不错，这也是一件不坏的事，接受就好了。那第 N 次的闪过了外界对她婚姻状态的质疑。 告诉我你等待的是我，告诉我你不要再错过，你闪烁的眼眸仿佛有些火失踪，无法说出口，你快对我说，别害怕没有把握，告诉我你曾失去太多，告诉我你也害怕寂寞，我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挫折逼上我，你快对我说，别让我不知所措。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一样不睁眼，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摆脱过去失败，挫折的伤口，你快对我说，别让我不知所措。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 你飞，你温柔的嘴，想你。 怪谁，只因为想你太累，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忏悔也无所谓。我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我想你飞，温柔的追，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想你飞，多远都不美，虽然旅途中不过痛和泪。我想你追，风温柔的吹，只要你不让我也无悔。爱是那么美，我心陶醉，被爱的感觉。我想你飞，温柔的吹，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想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痛过痛和泪。我想你追，风温柔的吹，只要你不让我也无悔。爱是那么美，我心陶醉，被爱的感觉。 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十五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5。 没在问题，没在生活， 声学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记忆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落日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在真人秀《真正男子汉》中的杨幂呢，就靠高情商、记性好、直男斩等等诸多的标签圈粉。新兵班班长呢对她的评价是，她平时呢喜怒哀乐，开得起玩笑，讲得来段子，却懂得在该严肃的时候严肃。在表演这件事上，她应该是非常棒的，且在镁光灯前摸爬滚打，一磨就已经磨了28年。 风吹过家里像牛羊，一回首雄鹰在肩膀，把天地都收进胸膛。加油在奔驰马背上，游牧民族热爱着远方，北方壮雕刻的脸庞，追逐生就有的沧桑。把人还在悠然 城东市落下的夕阳，马头琴对着月亮，没人知道他的忧伤。 意思的事情就是在一个军营中上天下海，磨练各种高强度。那关于花瓶之说呢，论调的就是演技可以不断的去磨，不断的去努力。从花瓶磨出来的演技的明星固然不少，第一个让人想到的张曼玉，她距起点13年，不及杨幂打磨的时间一半。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要听到孙燕姿的梦游，那英放爱一条生路，同安格的青春手卷。 穿过时光机器，我一定可以再遇见你，循着钢琴声找到你迷惑的神情，不够高的声音计算着与梦想的差距，看你努力奔跑，但是终点在哪里，未来总很神秘，有暴风雨也有好天气，你曾经可以选择轻易放弃。会经历爱，也学会期待，虽然

深的滋味，真实的告白，虽然很后悔， 我也不会坚持要去挽回。女人， 今天烧成新鲜的下手卷， 爱情的想停止摇着往下掉的呼啦圈，男人青春是渐渐后退的发言，爱情呢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女人像真心写的下手卷，爱情的像停止摇着往下掉的呼啦圈，老男人青春是渐渐后退的发言，爱情啊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 除了杨幂的反观她，其实她的早期成绩单《神雕侠侣》也好，《仙剑奇缘传》也罢，风评都不错，演技呢也还好，可以说不仅跟《小时代》中的凌霄差不多，甚至跟真人秀中的杨幂本人也是差不多。对于明星来说呢，这或许是一以贯之的事实，对于演员来说却不得不说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我的眼睛并不想往另一片天空，禁止进入爱情是我说的，谁也听不见，这种孤单真可怜，多爱一次就多些寂寞，为什么还是不懂我要的自由，一句话就让你离我远了，别让我以为快乐最后会粉碎，让最孤单的时候就不会掉眼泪， 一分钟 说爱我，我知道你想过，我要的并不多，一起看天空好吗？说爱我，说爱我。 我却 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料，喜迎八方宾客，小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严厉打击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三河段路由沿线三抢行为的通告。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是京津冀三地轨道交通互通互联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已经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即将开工建设。依照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整顿公路、铁路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抢灾、抢种、抢建行为的通知文件要求，现就有关情况通告如下：一、控制范围，京秦高速京冀交界至齐心庄与李齐庄镇交界处中心线两侧各500米，共1000米；三平铁路京秦高速至平谷界中心线两侧各1000米，共2000米。二、证据固定，市政府已经聘用专业测绘公司对路由沿线控制范围内的地形地貌进行了无人机航拍，形成3维立体影像图作为原始证据，是确定三抢行为的重要证据。三、处理方法，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营建在上述范围内新增建筑物、构筑物、种植物、养殖物新增部分一律不予补偿，一律停办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买卖、交换、赠与、租赁、抵押、稀产等手续，一律停办房屋新建、改建、扩建、装修和改变用途等批准手续，一律停止挖塘养鱼、搭建大棚、虚设坟井、采石取土、抢种名贵树种和药材及各类建筑等建设，已批复待建项目和已批复在建项目停止实施，向政府提出调整安置申请，由政府作出处置，对恶意骗取国家补偿款的行为追缴其非法所得，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市政府成立了三河市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三河段抢灾、抢种、抢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国土资源局牵头，市公安局、燕郊高新区、燕郊镇、高楼镇、齐心庄镇为主体，打击抢灾、抢种、抢建专职队伍24小时巡逻检查，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抢灾、抢种、抢建违法行为予以监督举报。举报电话国土资源局3150026，高楼镇3412010，燕郊镇3312422，齐心庄镇3710438，燕郊高新区3312796。特此通告，三河市人民政府2017年1月14日。1033温馨提示。近日，据热心人士反映，有不法分子冒充热力公司职工上门收取供热费用。在此，我公司郑重声明，除两处定点收费外，绝无入户收费。此外，我公司未做出任何有关取暖费优惠的承诺。提醒您不要听信网络上的虚假消息，望广大热用户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同时，为了彻底根除各种盗暖行为，目前三河市热力总公司正联合市公安、综合执法等相关部门采取拉网式排查，对窃暖行为进行重点整治，望有窃暖行为者尽快停止不当行为。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异地就医现象将越来越普遍。为深入解决北京大医院看病难问题，方便居住在三河、燕郊的几十万北京居民就近就医，自2017年1月5日起，在三河、燕郊居住的北京居民可以在燕达医院使用医保卡直接结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宣惠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惠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惠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少次艰苦的开始，他一样爱过去。患得患失的光阴是从前的命运，奔向未来的憧憬充满大地。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好怀念。回头有一群不俗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 流行匠人精神，可以磨人的角色和剧本并非没有，杨幂她的地位和资源绝不至于苦寻而不至，但是相比呢，都需要高投入却只换来低产出。同样是以杨幂作为明星的商业价值来考量，她有那么多的精力时间和耐心去掏心掏肺的细心揣摩电影吗？ 在你问我之前，让我看你的脸，穿过你的眼，直到心间，泪水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它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 在我们拥抱之前，有灵魂感觉，一次的心扉自私界限，是否卸下防备，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勇敢的给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Better man。 过去是一路荆棘的狂野，那些是一杯，那些错一对，流进了长夜忽然发现，还需要准备。心间，泪水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它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 接到你电话以前，所有算出的借口转不过那一句再见。去你的事业，去你的这世界，我只看到骨子里的自己糊涂的可怜。一见我你天真的双眼，依然就将我的心催眠。我一转眼一瞬间看不懂听不见，哪管得了危险。消失的你天真的双眼，却忘了借你下的催眠。在摇晃中模糊中不知道我到底要前往那个明天。战胜一切，以为换到了永远，换到你再一次叛变。去你的誓言，去你的这世界，我只看到骨子里的自己糊涂的可怜。一陷落你天真的双眼，一眼就将我的心催眠。我一转眼一瞬间看不懂听不见，哪管得了危险。消失的你天真的双眼，却忘了借你下的催眠。在摇晃中模糊中不知道我到底要前往。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试乘试驾活动火热开启，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详情咨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或致电03163725888。 等你到终点。自由潇洒。梅赛人气。在生活， 这是长空最美的声音，因为一路洒洒。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陌生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我们今天说到杨幂，那别人说她是花瓶呢，她觉得接受也好，不妨拿另外一个花瓶范冰冰来做一下比较。早前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呢，她自毁形象，扮演了一个非常丑陋的村妇，虽然演技还是有争议的，但扮丑求突破也未必值得模仿。不过呢，努力证明自己以求摘下花瓶帽子的诚意起码是拿出来的。 你总是腼腆能幽默语言，填满我心里的小缺陷，灌溉满座花园，让我种里面，对你我怎么可能心不在焉。 你总是淘气用微笑双眼，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编织整片屋檐，让我躲里面，对你我没有抱怨。 为你泡的咖啡额外加了甜，看着夜的晕眩， 我为你准备一整年的喜悦，一步一个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想说你害羞的流。 说到花瓶呢，在追寻到被拿来和李雪莲比较的秋菊，一个幕后的新闻就是扮演者巩俐发现农村妇女的头发没什么光泽，因为他们用洗衣粉洗头发，于是就用洗衣粉洗头几个月，把自己的头发洗成跟农村妇女一样的粗糙。这样的自我修养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 你取代前一秒生命的空白，问题忽然找到答案，不用解释也明白。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我能解读那多美好，梦想不大，想永远停在这一秒。 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彩绘， 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远比想象中的美。 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天堂，那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 相信你是我的另一个天堂，你的爱多么纯粹，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爱是巨大的路线。 存在这一个天堂， 只想陪在你身边。 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一天比一天越来越爱，逻辑就这么简单。 哦，是你转到同一个频道，因为我的幸福坐标，我多渺小，能爱着你才最重要。 想把你的明天仔细翻阅， 想象中更美。 我们怀抱一个这一个天堂，每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 相信你是我的另一个天堂，你的爱多么纯粹，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爱是巨大的路线。 情的弦子有一种民谣古老的传说，因你和月光无愁长袖连不久当爱你开合，我愿意为你换回真心千山万水踏破，希望爱情在你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又复活。我走过天山飞过金雪及冬战和银雪，经历过无数个秋冬，我的执着日渐的虚无，染不发霜把秋染，既然归到绝望雪火中，饥饿又死依然挣扎，垂死的梦中再无法振作。我的眼泪挂上了夜那么的脆弱，无法挣脱，不懂为什么离开真心，离开自己，不再爱了吗？一边唱一边伤一边过，就我曾经放弃过，执迷不悟还是想要追求永恒是一种奢求，我试过等待也试过冷漠，试过飞蛾扑火，可是爱的种种理由每次听起来都是空落落。 很多人就想到了法国红酒，法国三面环水，拥有非常适合葡萄生长和葡萄酒酿造的温度和湿度。法国红酒有7000多年的历史，已经出口到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一张亮丽的法国名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法国皮埃尔伯爵干红葡萄酒， 它来自波尔多产区皮埃尔酒庄，选用法国非常有名的赤霞珠葡萄，通过几百年来代代相传的酿造工艺酿造，每一滴法国皮埃尔伯爵干红都香郁饱满，入口柔顺，回味无穷，所以它也成为法国红酒的杰出代表。在以前，很多人都舍不得买红酒，更舍不得买法国红酒。那今天我们与世界第二大红酒交易市场香港国际红酒交易所合作，直接砍掉了总代、省代、区代、商超门店等六大环节，拿到了一手供货价。这款法国原瓶进口皮埃尔伯爵干红葡萄酒一箱六瓶，原价是980元，但在本档节目当中只要218元，喝上一瓶只要30多块钱。抢购热线400-671-456，400-671-456，400-671-456，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皮埃尔伯爵干红葡萄酒来自法国非常有名的波尔多产区，采用法国传统工艺酿制，一箱六瓶，原价980元，现在只要218元，每瓶都是标准的750毫升。抢购热线400-671-456，400-671-456，400-671-456。抢购成功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后您仔细验收，没有问题再付款。皮埃尔伯爵干红葡萄酒，感受真正的法国品质。400-671-456。 一些些扎满清寒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月牙，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亡，两只手捧着暗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肩膀可以淋湿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方老树下一家，直到你落了野花，以后的我怎么忘了？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月牙，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暗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肩膀可以淋湿的风筝，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方老树下一家，池塘边落落野花，以后的我怎么忘了？西方老树下一家，池塘边落落野花， 我们先说到女星的修养哈，众所周知，女明星是没得回头的。年纪渐长，往往突然在一部戏里从少女就转成了熟女，就给了差不多几岁的新生代当了妈妈。倘若杨幂继续在这么撒娇卖萌，当她最拿手的美少女彩云易散玻璃碎，花瓶还能当多久？只能打个问号了。 我们竟然不知如何道别，我们都笑了，毕竟分离不同于再见，亲吻好像也不对，拥抱 报好像也不对，你说天色这么美，不如再走下一条街，天亮了冷风在耳边拼命地吹呀吹，我可以感觉悲伤正在城市中蔓延，爱情走得太仓促，幸福跟不上脚步，这样结束对或不对，对我而言都是种错误，能不能让悲伤止步，停留在幸福远处，我努力追逐才发现你也一样辛苦，能不能让悲伤止步，回到相识的最初，如果我们不问付出，也许爱情会看得更清楚。天亮了，冷风在耳边拼命地吹呀吹，我可以感觉悲伤正在城市中蔓延，爱情走得太仓促，幸福跟不上脚步，这样结束对或不对，对我而言都是种错误，能不能让悲伤止步，停留在幸福远处，我努力追逐才发现你也一样辛苦，能不能让悲伤止步，回到相识的最初，如果我们不问付出，也许爱情会看得更清楚。 交织少时并陪山间万物，若尘埃野马，少年时无处山门，山中月深处才把现实恩，可是他不忘总将童年共识在月露与深，绿叶素养山月下， 些家，怎知强气在风之间抵死拼杀，天前长河落白沙，茫茫天心之与他，少年将军冰冷的盔甲，和白雪相拥坠下，山间蝉鸣的朝霞，回忆永阻的酒吧，人世不易长久，多那日白人藏家，半生与他丢酒纵马。身处在白雪时刻，可是他不忘从小童年懂事，在夜路遇神，你为倔强不潇洒，前途是难可阻的险岔，请教恩仇争锋，命与黄土奔洒，天前长河落白沙，少年将军冰冷的盔甲，和白雪相拥坠下，山间蝉鸣的朝霞，回忆永阻的酒吧，人世不易长久，多那日白人藏家，半生与他丢酒纵马，远去的海之热，眼前的一城荒芜，努力谁能不贪不惹，独留的大马过酒馆河，一夜风涛作悲歌，天前长河落白沙，茫茫天下只与他，少年将军冰冷的盔甲，和白雪相拥坠下，山间蝉鸣的朝霞，回忆流苏的酒花，人世不易长久，过那日白人藏家，半生与他斗酒纵马。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